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67集，背叛。开封府里，包大人让展昭和白玉堂稍稍休息一下再去查案，两人回屋换衣服，展昭刚翻开箱子就惨叫一声： 啊， 怎么了？衣服咬人了？ 白玉堂让展昭吓了一跳，走过去看，就见展昭正翻箱倒柜。 没了。 什么没了？ 展昭又翻了翻，眯眼将那个包的粽子一样的锦盒拿了出来。白玉堂和展昭住了那么久，自然知道里头的是什么。展昭在认识他之前就开始画了，断断续续画了有一整年吧。当然了，那猫后期明显比前期要画得好了，因为有他这位名师的指点。展昭打开包裹盒子的布，看了看里头的绳子，皱眉： 谁打开看过？ 被发现了吧？ 白玉堂边说边打开衣柜，啪嗒一声，一个原本靠墙放着的锦盒落了下来。白玉堂捡起锦盒，愣了半晌，转脸看展昭。展昭望天，白玉堂将话收起来，瞧展昭： 多事猫。 展昭来气，他背地里提醒陈修他们给天尊看画，没想到把自己画的也翻出来了，真是失策。 少爷，刚才哲勇跑来说，看到天尊和殷侯提着小四子在屋顶上跑，好像是去西山。 两人刚换好衣服，陈秀飞奔进来。白玉堂和展昭都一愣，两人有些不解，在屋顶上跑还带着小四子，难道发现了什么线索？两人也顾不上别的了，赶紧追去看看。而此时皇宫里，赵祯看着南宫给他送来的密探的信，微微皱眉。 当真？ 目前为止只查到这么点儿，对方相当的小心。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在，你想法子帮我约一下吴一霍，我想单独见见他。 南宫点头就去办事了。说来也巧，开封府里展昭等人都跑了，就吴一霍一个人靠着藤榻翻书。翻了几页，病书生开口： 昭和玉堂出去了。 我是来找前辈的，皇上想见见你。 南宫从屋顶上跳了下来，吴一伙翻了一页书，依旧慢条斯理的： 我只是个病书生，见我有什么用啊？ 南宫料到吴一伙不想进宫，就开口： 关于三头金驼的案子，我们查到了一条线索。 要不然我帮你传话给昭， 大概你看到这个会愿意去见皇上。 说着，南宫拿了一张纸给吴一霍看，吴一霍转了个头，就看到南宫记手上一张白纸，上边有一个图案，看着像是一块令牌，图案相当的诡异，是一个被劈成了三段的弥陀像。吴一霍盯着那个图案看了良久，站了起来： 带路吧。 南宫收集图案，带吴一霍进宫。两人出了大门往皇宫走，正巧龙桥广从另一条路回来。广爷闲来无事，刚才吴一霍让他去拿把重弓来，估计是想教他两招。广爷欢欢喜喜回去拿了自己惯用的弓来，却正好看到吴一霍跟着南宫一起离开开封府的背影。右将军站在大门口微微皱眉： 怎么跟南宫走了？难道是进宫去？ 龙桥广想了想，跟了上去。另一头，天尊和殷侯带着小四子跟着那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金扇一直往西走，最终来到了金家老宅的前边。金家老宅附近还是有不少官兵把守，就见那个金扇并不是往山上走，而是绕道钻进了通往后山的密林。金家的后山被白玉堂用青冢翎 给劈开了，因此塌得乱七八糟的，再加上搭了架子看住三头金驼，以及后山坟墓的位置都有官兵把守，因此那个假金扇是走进了接近官道的那片林子，里头有个小山谷，除此之外也没别的了。 钻那里去干嘛？难道抄近路上官道？有这个必要吗？ 追吧。 殷侯看了看天尊，天尊瞄了一眼小四子，小四子眨了眨眼，就感觉突然晃了晃，随后天尊提着他往后一扔，小四子飞起多高，等明白过来，落到了一个人怀里，扬起脸一看是展昭，原来展昭和白玉堂已经到了二老身后不远处。其实他俩也是突然玩性起来了，屏气凝神压住内力，想要跟天尊殷侯平时吓唬他俩似的，突然出现在身后吓唬一下二人，没想到刚靠近，天尊就把小四子给扔过来了。白堂叹气，展昭抱着小四子，二人抬眼看，就见天尊和殷侯鄙视的回头瞥了他俩一眼，那意思你俩还嫩点。随后就见俩老头一闪没了，再出现时已经到了金家老宅后山的林子外边，很快就钻了进去。展昭抱着小四子，小四子看着他，两人对视。 你们上这儿来干嘛？ 我刚刚看到了假的金家公子。 展昭和白玉堂闻言赶忙追了过去。皇宫内吴一霍没被带到书房，而是到了花园里。院子里赵真正在教坐在桌上的小香香背诗，见吴一霍进来就请他在石桌边坐了。吴一霍坐下，小香香就好奇地看了过来，赵真拿出一旁桌上的一块令牌放到了吴一霍眼前。吴一霍看了看，微微皱眉。 前辈记得城邦这个人吗？ 吴一霍看着那块令牌没说话。 城邦应该是你原本的部下。 他已经战死了。 确定是战死？ 什么意思？ 传言中城邦是你从乱葬岗捡回来的，你不仅救了他还栽培他，所以他对你忠心耿耿。城邦性格暴力，除了你的话谁都不听，甚至连殷侯的话他都不听，但是后来他却背叛了你。他并不是战死，而是被你亲手杀死的。有这回事吗？ 赵真说的吴一霍也不知道听到了没，只是在走神。 你对城邦恩重如山，他虽然是个莽夫，但不应该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听说你还教过他剑术，他之所以用三瓣弥陀来做标志，是因为你教了他二重功，他将作为靶子的弥陀射成了三瓣，这是他此生最自豪的事情。因为除了你和他，世上再没有人能学会二重功了。据朕所知，乔广也做不到。 吴一霍一直没有言语，听赵真把话都说完了，病书生缓缓转过脸看赵真。赵真笑了笑。 哈，前辈莫要误会，朕并不是想追究此事，而是殷侯和天尊都救过朕的性命，朕一直都拿你们当朋友。朕叫你入宫单独谈，是觉得也许这样能帮上忙。 说着赵真将那块令牌递给吴一霍，吴一霍接过了令牌，赵真抱起香香让陈公公送吴一霍出宫。等吴一霍走了，南宫低声问赵真， 这样就可以了吗？ 朕也很好奇陈邦当年为什么会死，不过吴一霍既然不肯说，朕也不好逼他。 南宫既点了点头，正想走，赵真忽然叫住他，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背叛朕？ 南宫微微一愣，倒是认真地想了想，随后摇了摇头， 想不到。 比如说杀了朕能救天下人之类的情况，你大胆说，朕不生气。 南宫失笑摇头， 简短的回话。 不会。 这样都不会。那比如说妻儿被掳，受人要挟。 不会。 哎，有时候啊，朕也很奇怪，为什么你那么忠心？你忠心一个人的理由是什么？ 南宫道士被问得愣住了，说不出话，照着眯眼看他。 说。 真的不知道。 照真望天，南宫从小到大都那么老实，不过想知道答案就应该问老实人，于是皇上微微地笑了笑。 哼，朕给你一天时间考虑，明天给朕答案。 说完，赵真抱着香香乐呵呵回书房去了。这下可苦了南宫了，他先抬头看了看四周的影卫，影卫们都缩一旁去了，侍卫们也望天佯装没听到，这什么鬼问题，要怎么回答？南宫找了张石头凳子坐下，认真想，为什么忠心？吴一霍走到皇宫门口，就看见宫门口的上马石上坐着拖着脸发呆的龙桥广，右将军一手靠着膝盖托着下巴，另一手抱着一张重弓，正魂游天外呢。吴一霍从他身旁走过，广爷蹦起来，三两步追着上去，还没开口说话，吴一霍突然问他： 你听过二重弓吗？ 吴一霍突然停下脚步，上下打量了他一下。 跟我来。 说完，吴一霍带着龙桥广往城郊驻军的军营走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